喂，翻嚟咧第二节啦，呢、這个特备节目。咁啊嗱，今次呢个林郑咧得以顺利当选咧，其实真系要多谢一大班人啦，即系佢林郑里面团队咧发挥住一个十分之配合嘅团队精神。嗱，首先咧要派咗呢个胡国兴出嚟，系嘛？先咧就戒呢个胡须嘅文望。跟住咧就要有一大班嗰啲流羅咧，就幫佢吹就胡官啦，有機會佢正剛好係嘛？依個叫做咧A 隊，咁 B 隊咧就係、是、派嗰啲人社自重、人力社民連、自決派同埋嗰個自公啊，唔係自重啊，同埋工黨係嘛？就出到嚟咧就搶，首先搶白票，跟住咧就單方面攻擊呢個胡蘇，佢哋冇攻擊林鄭月娥噶，佢哋好少噶個比例。 你嗰個回顧就係最早當初佢哋就出個 post 就馮曾俊華嘅，咁有好多人叫佢哋咧，就唔係話佢哋鬼，就叫拆小鎮啦、社民連。嗰陣時嗱，嗰陣時鬧嘅方向係咁嘅。 係。咁啊，佢哋咧嗰個目標咧，我哋睇咗好耐咧，佢淨係主力攻擊嘅胡蘇爭，就話咧守財奴啊，佢都係衰啊，曾蔭權 2.0 啊，貪曾 2.0 啊。喂，老實講啊，我哋都唔係支持呢個曾俊華本人，只係覺得而家香港啲即係去到咁樣嘅話咧，即係去到呢啲咁嘅社會咁撕裂，希望咧喂大家都唞唞啊，係嘛？冇人講過曾俊華聖人，當然有啲戇鳩嘅，係嘛？出嚟講曾俊華民主之父啊，有啲薯粉啊，講到話即係曾俊華係大救星啊，冇佢唔掂啊，香港有佢咧就有運行啦、啊。我哋當然唔係講呢啲嘢咧，大家亦都聽咗我哋咁耐，從來都唔係講。 其實真 係 從來都唔係咁講。 我哋根本曾俊華，我哋本身都唔中意個人，都覺得佢係守財奴。但係而家因為香港衰得太耐啦，我哋係希望唞唞啊，希望有一個咧。乜撚都唔做，好 hea 嘅人出嚟，只要你唔撚做就得噶啦。 我谂都用个唞字都唔系完全正确，我即系令件事唔好恶化，我再重申一次， 系 唔系叫你大家休息咁简单？ 系啊，即系啊，你司法方面咧嚟紧一定系越嚟越唔独立噶啦，一定系三权合倾向越嚟越合作噶啦。林郑月娥想，跟住佢又识得玩程序，系嘛，样样嘢绕过你立法会系嘛，你一千万先要到立法会批准，佢系995万，咁啊所有嘢都唔使经你立法会噶啦，变咗立法会，喂，你哋呢啲议员人舍自公，真系加勒底毛啊，可有可无，系嘛，你哋真系白纸香港社会嘅人工，系嘛，喂，我哋有份支持你，捐钱俾你出嚟。出力幫你哋做嘢，咁樣我哋得到嘅回報係乜嘢啊？哦，原來係話撚知我哋嘅嚇，即係有少少卑微嘅要求，都原來係得到咁傲慢嘅態度嘅回應，甚至乎係嘲笑翻轉頭啊！你哋啲死港豬，老實講啊，咁多年以嚟投票俾你哋嘅全撚部都係 港豬， 最蠢嘅港豬先會投票俾你哋，先至會支持你哋噶啦，唔蠢都唔支持你哋啦。喂，你哋就係利用緊呢班人啊，比較單純啲、啊，希望有個良好意願，希望你哋一時諗歪咗啫。你哋係好人嚟嘅，你哋會幫我哋爭取民主。原來唔係嘅。你哋有需要就话就听民意系嘛？当民意同你个嘅主张系吻合嘅，你就要听民意，你哋代表民意。喂，当民意同你哋个主张唔同嘅时候，你哋就话你哋唔会听民意，你哋嗰个 要水 要系啦，仲话人哋系民水系嘛？ 唔系，佢哋系咁嘅。民意喺佢嗰边嘅时候咧，佢就话佢顺应民意，代表紧民意。民意唔喺佢嗰边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只系意见领袖，就要带领民意。 系啊，佢系要同佢直情话你哋系民水嘛，而家即系咧，样样嘢咧都系你讲捻晒噶啦。唉，冇办法，而家咧即系我哋咧系会作出一个好简单嘅预测：林郑月娥上咗台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咧？嗱，我哋首先交代一下啦。即係交代一下我哋個利益申報，我哋經過呢個頭先食飯時間嘅評估咧，林鄭月娥即使上台咧，對於我哋嘅任何工作收入啊，甚至乎各方面咧，亦都係絲毫唔會有損傷，甚至乎我哋嘅生意會做得越大越嚟越多添，嚇、啊，一定係更加多嘢做噶啦，多生意做，反而最大最即係最受害嗰班人咧，其實就係嗰班。 多咗 就应该唔会嘅，不过即系我哋如果纯粹预测，即系亲中嘅林郑月娥上咗台嘅时候，咁啊可能越嚟越多大陆客落嚟香港啦吓，我唔知吓，估嘅都系。 唔系啊，香港好多生意都有得做噶，嚟紧咧，我可以够胆大胆啲讲咧，嚟紧吃喝玩乐旅行嘅生意一定系急升嘅，因为咧啲人已经觉得冇希望啦。 唔会话啊，留翻500蚊捐俾你香港众志好唔好啊？诶，留翻你1000蚊捐俾你啲反对 DQ 基金好唔好啊？唔会啊，攞埋个1000蚊食鸠埋佢，冇咁嬲啊，系咪啊？哦，鱼蛋10蚊串啊，哎呀，笃同我笃300蚊啦，还捻定好捻过俾社民连啦，同我笃300蚊鱼蛋，200蚊烧卖啊，系咁噶。所以我预言嚟紧呢一两年咧，出边嗰啲小食啊，嗰啲餐厅啊，特色餐厅啊，各方面咧生意一定会好过之前嘅，因为咧啲人系冇咗嗰种希望，冇咗嗰种希望咧，之后会点咧？ 使钱， 主要出去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咯，跟住旅行，旅行亦都会创新高。嚟紧呢两三年，大家唔会再有任何寄望啊！其实真系佢哋觉得真系玩完啦。完全冇晒希望。当一个人死心嘅话咧，嚟紧唔好话嗰啲咩游行啊。今年我哋头先都讲过，你而家再补充啦。六四系一定系创10年新低嘅入人嗰啲人数啊。六个足球场未必坐得晒呢个第一啦。七一捐款一定系10年新低，人数亦都系10年新低。加上你哋以后人社自工呢啲人。佢哋出去搞嗰啲任何嘅活动咧，99%唔系4-5行动，就系4-5中意。 唔系，我又唔想同你 focus 多啲嘅。不过咧，就唔讲佢哋真系唔得。 唔系啊，你哋冇希望，因为咧，即系 我觉得成个民主运动个生态会改变得好犀利。 诶，呢个绝对会啦。 系， 我觉得系。 我唔系纯粹话个抗争力量会变大定变弱个问题，而系会转移去咗另一种范式。 唔系，因为人哋唔会再信你哋啦嘛。 呢个我觉得系会变咗咧，呢个系和理非非大回潮。 其实而家唔系而家我哋讲噶啦，喺旧年九月份，我都当时已经作出一个预测。 因为冇出路啊嘛，你去到最激进嘅时候，而家拉到咁样， 嗱砖都掟埋啦， 吓冇出路，坐监，负担唔起，支持你呢啲，你喺度搞局。又冇，卒之又会回翻个基本盘，就系 钟摆效应嘅。 钟摆效应又翻翻去，即系希望由游行啊出夹翻，但系未来两年都睇。 游行都唔会出嚟噶啦，嚟紧咧，佢哋连游行都死咗心啊，因为觉得连游行都唔想啊。 唔系呢个我哋知啦，又雨伞雨伞运动都冇再出嚟行，直到拆胡须争我先至出翻嚟去嘅啫。 你可以听翻九月份啊，九月之前我嘅节目局，即系当时我做节目讲过噶啦。我话今次咧系所有，即系中间咧就会膨胀，两边咧都会萎缩嘅。而家系更加会激烈，会提早完成呢个步骤，就系咧可能中间嗰度咧会扩大去到70%，跟住咧民主派即系讲呢个系讲民主党、公民党系得翻15%或者20%。唔系系15%啊，可能系10%都冇啊。跟住咧，剩翻咧嗰个系建制派，可能系又系10%，剩翻几个 percent 咧，系呢啲最激进嘅黄丝同埋最激进嘅蓝丝，分嗰2-3%。将来嚟紧呢个立法会，我觉得啊，即系如果嚟紧真系会有2020选举啊，我觉得可能嗰啲叫做进步派会一票都冇，一直都冇嘅。嚟紧 事实上，佢哋亦都揾唔到适当嘅人出嚟咯。 仲有最紧要嘅嘢咧，系乜嘢咧？我哋都预测咧，嚟紧呢个林郑上台咧，嗰、那个 DQ 系会顺利进行嘅。因为如果你换咗第二个嘅话咧，佢可能政府会做啲嘢，喂，可唔可以有其他选择更加好嘅咧？唔使做到咁绝咧。但系林郑上台咧 ，DQ 一定会继续做，而且系会顺利进行。即系话嚟紧系会有6个立法会议席补选，当然包括一个功能组别。這個、呢个咧，姚松炎就系一个陪葬品嚟嘅。虽然佢已经系积极挑选，但系因为你哋自决派，因为你姚松炎属于自决派， 掹到车边， 所以咧冇办法啦，你要赶搭呢个 DQ 尾班车，你一定搭到尾班车嘅，系要成为一个陪葬品啦。咁所以咧嚟紧4月份就审噶啦嘛，系嘛，一定成功噶啦。你哋再终审都系嘥银纸嘅啫。当然啦，你哋嗰个叫做咧反 DQ 基金咧唔会筹到钱噶啦，你哋真系可以悭啲噶啦。唔会有人捐钱俾你嘅，可能有嘅，你哋自己嘅本身死忠友啦，吓咁啊捐多少，你哋咪捐，即系以前捐200，今次咪捐20,000咯，因为你哋唔捐翻多100倍，你哋补唔翻条数，其他人唔会捐俾你哋，系嘛？咁啊，我哋睇翻啦，仲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点咧？就系喺两个选区咧，系会出现两个位出嚟补选嘅，就系九龙东、 九龙西， 九龙西同新界东。系嘛？因为 长毛失一席嘅机会大啦， 长毛会 DQ 噶啦嘛。 跟住就係嗰個梁仲恆 DQ 啦嘛。九龍西咧就係、是、劉小麗 DQ 啦，同埋呢個 游偉晶 啦。咁啊，每區咧就有一個位置會留咗去俾建制派，因為你係兩個一齊選擇係比例代表制噶嘛。你攞到一半票，你咪攞一席啦。最高嗰兩個啊，唔係喎，最高嗰兩個得即係嗰個名單就會攞一席啦。咁你攞唔到兩席噶？你見你 係啊？人哋配票唔係配票協調咪出 唔使配咩啊？唔使配 嘅，即係 佢 出一個， 佢淨係出一個嘅啫，佢唔會出兩個嘅、嗯。而你嗰、那個嗱、新界東咁，你出邊個？你唔係出鄭家富冇第二個噶啦、嗯。即使 DQ 你長毛，唔通你社民連派人有人選你咩？都系选范国威嘅啫，系嘛？咁另外嗰席咪民建联攞咯，或者邓家彪咯，冇噶啦，邓家彪排捞尾啊嘛、嗯，所以应该就系、是、估计就系佢攞翻嗰席啦。咁你九龙西啊，都系一样啦。九龙西咪一个你到时公民党好民主党派人出嚟啦，你人力社民联自决派唔使旨意派人出嚟噶啦，唔会人投你哋噶啦，工党都系，系嘛？嚟紧嗰个区议会都冇人投你呢啲组织噶啦。你唔使谂噶， 我人哋本身都唔系靠区议会嘅，从来都 唔系区议会本身都系少噶啦，因为咩向个底都少噶啦， 更加少咯，连嗰最后嗰一两席都会冇埋咯，唔使讲啦。 咁所以人社系冇噶嘛， 所以嚟紧个立法会嘅生态咧，嚟紧个立法会生态咧，即系你阿林郑上咗之后咧，系 DQ 成功立法会，你系两边即系功能组别同埋直选都过唔到半。即是话咧，任何人提出嘅嘢都可以轻易过到，因为建制派揸晒啦嘛，系咪？正如好似特朗普撑咁两院，俾共和党攞晒咁滞。不过亦都因为共和党都唔系百分之百听佢话喎，啱啱奥巴马嗰个废除奥巴马法案，俾人哋否决咗。 你而家做嗰啲嘢，同游慧晶同梁仲恒有乜分别咧？当日 你仲察觉佢哋啊？ 同當日有咩分別呢？ 而家仲砌過佢哋啊！我可以夠 喺你手上送翻幾個位出去之餘，仲要令到嗰個否決權都失去埋，連過半數嗰個守住嗰個半數都冇埋， 冇噶啦！而且咧，今次係會出現嗰個情況係點咧？係佢啲人對佢哋俾人 DQ 嘅反應咧，係會同梁友一樣咁冷淡，甚至乎仲差過嗰個反應，係可能嗰個係調翻轉頭，係有人會去你長毛。刘小丽同埋罗冠聪嘅议员办事处度庆祝，我觉得有噶，因为啲人真系顶你哋唔顺啊！喂，系俾你哋嗰种叫做傲慢嗰种嘴脸咧，系觉得喂，而家已经啲人个已经问啦，几时 DQ 长毛，几时 DQ 班卵样噶啦？喂，你哋喺民主派喺反对派嘅心目中，你哋已经变成一班卵样，系嘛？所以咧，嚟紧嗰个社会系点样咧？我觉得系冇办法噶啦，抗争一定搞唔到落去啦，亦都冇人会睬你哋，你哋 call 人亦都冇人会出嚟筹钱，要人冇人，要钱又冇钱，筹钱冇人睬。 唔系你嗰班搞民主运动嘅人，你要谂下点样回应而家嗰个社会个格局啊嘛。而家好明显就系嗰个中间派所谓中间派嗰个光谱而家扩阔咗好多，同扩阔咗好大啊嘛。你要去回应呢一样嘢噶嘛。 系啊。 你谂住点啊？屌我，你沟你哋，我中意做翻我自己中意做啲嘢咁咪得嘅，咁啊唔使你搞啦，使乜你去带领运动？你嗰个唔系运动嚟嘅，你嗰个系你自己嘅个人行为同艺术嚟啫嘛，你唔需要理群众嘅。如果系咁，从来都你使乜搵人支持你啫？ 系啊， 冇意思嘅，其实你都唔需要嗰啲人支持你嘅。 唔系啊，你 中意做乜就做乜噶啦。 唔系啊，而家系问题就系你哋需要人哋支持你嘅时候，你出嚟黑钱啊嘛。喂，市民话我哋捐钱俾你，我哋想你做帮我哋，原来你唔捻帮我哋嘅，捐你老母话捐吓？是咪先？喂，你长毛俾人 DQ， 关我咩事啫？我话捻知你閪冇谂啦，古惑仔话斋系咪啊？ 喂，我哋今日都好燥噶，等佢哋冷静啲嗰啲讲下啦。 边个会冷静咧？ 系啊，冇 嘅。大家心态都一捻样噶啦，系咪先？ 其实 即系你话有啲人讲，喂，你咁乐观点样？喂，老实讲，你冇办法唔乐观。喂，打仗大敌当前，你真系谂住接受林郑统治十年？喂，林郑今年59咋？佢如果聽日唔死，可以做多十年噶，係咪啊？當然佢有可能又突然間有好多病痛，冇人知啦，係嘛？但係呢啲嘢講唔埋啊嘛，我哋假定佢健康啦，假定佢健康做十年噶啦，係嘛？ 性病唔發得嘅， 性病上腦亦都唔死得人嘅，係咪先？ 死得嘅，死得嘅。 唔係，我真係唔知佢個諗住點樣對抗中聯辦咯。其實佢用兩啲咩新策略提出嚟咧？除咗你投張廢票，嗰張唔係白票嚟，嗰張係廢票，唔係白票， 投廢票咯。 以后对共中 投废票使乜你投啫？我都投得啦，我写张纸吸我印落去，嗰张都系废票嚟，因为唔捻坑噶嘛，张票系。 系啊， 投废票使乜我投票俾你去投？我又投周围去投啲废票啫。 唔系啊，最无耻系佢哋今次系因为叫做 A B C 集团先可以攞到咁多票啫嘛，本身冇人识佢哋嘅好多选委，边捻个识佢啊？嗰吴嘉怡边捻个识你啊？系嘛？黎广德嘅多少少人识，黄任康边个识你啊？ 咁讲黎广德都好啲，黎广德最尾个工程界咗十一个系话投呢个胡淑珍嘅，呢个好少少， 唔知真定假噶？ 真定假唔知，但系起码 有人话俾我知黎广德系林郑月娥嘅人嚟噶， 但系起码肯噏先。 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将来点样对抗中联办呢？在网上面屌咯，屌佢老母咯！ 哇，同本土派咩样？ 除咗咁，除咗咁，可以有啲咩做啊？ 你跟住你下面打个井，跟住话我没有票咁咯，跟住然后打晒飞机。 唔系，而家其实成个情况就系、是，不论边个当选咧，其实成个反对阵营系要揾翻嗰条线嘅，因为你而家系喺度败退紧嘅时候咧，你系要揾咗个地方，即系掘翻个战壕。定翻个位嘅， 指示点 系啊？ 我就觉得今次最大嘅贡献就系我发掘咗一大班原来俾人渗透咗咁耐，一大班鬼原来潜伏咗喺度，蒲晒出嚟。 吓、啊、嗱，而家其实最而家其实咧，不论就算系胡苏贞都好啦，你都要揾呢个点噶啦。而家系更加需要，而家系唔可以乱嘅。其实而家嘅情况，但系咧开始你会发觉咧，大家系有啲乱嘅迹象啊！你根本就唔知点好。哇！原来平时我哋谂住揾你入去顶住嘅，哇！咁你搞啲咁嘅嘢出嚟噶？ 喂，即系好似打仗咁样啊嘛！喂，而家打仗啊，你有乜理由去到敌方阵地面前，你系劈得支枪？哎呀，我要坚守原则，我唔可以开枪，唔可以杀人嘅。嗰套钢锯岭咪讲嗰个戆鸠仔咯。但系佢 好似唔系讲呢啲嘅。 但系佢话佢系虔诚嘅基督徒定系天主教徒啊？唔杀 人啊？ 唔可以杀人啊嘛！但系佢会喺战场上救人啊嘛！喂，呢、這个戆鸠仔都系咁啫。我所以呢套戏我都唔会去睇啊，见到呢啲咁嘅剧情。但系而家你啲泛民，你啲白票党系乜捻嘢人啊？你系呃捻咗我哋，俾一支枪你嘛？你去捻到敌方嘅面前，你摆低支枪啊嘛？跟住 梁耀忠做咗主席咁咯。 跟住唔单止系咁啊，梁耀忠都系都叫做咧有啲理亏都唔够胆理直气壮嘛。呢班捻样摆登住喺个敌方嗰度摆得住支枪之后咧，翻转头仲要喺敌后耻笑你摆喺前面冲锋陷阵人戆捻鸠啊！跟住嗰啲人。敌方就执起呢啲枪就扫射你啲同嗰啲要同伴嗰啲战友，你就笑鸠嗰啲戆捻鸠，一早摆低支枪咪唔使死咯，唔使输条命咯，一早知道冇得打嘅呢场仗，佢哋就系呢班逃兵啊，呢班叫阵前叛变嘅逃兵啊，所以咧呢班人系绝对系一班卖港贼嚟嘅，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哋千祈唔好同我讲佢哋系蠢啊，我哋。投要依班人出嚟帮我哋争取民主，原来系咁蠢嘅，原来唔肯识判断政治。喂，玩小圈子，你哋唔肯识玩，你哋当系嘛全民直选嚟玩啊？ 即系我上个礼拜，我本来有个古仔，我真系即系觉得唔系好想讲，但系真系我真系顶唔顺呢班咁嘅嘢。 你讲啦， 唉， 你讲啦。 好啦，阿哥，好啦， 你讲啦。 就好似有条友。佢啊，成日就想结婚揾老婆，但发觉揾嚟揾又揾唔到，跟住同啲 friend 讲：，喂，你咁样落去唔得噶，喂，不如今晚整晚一夜情啊！嗱， 唔系一夜情，你应该咧系将嗰个故事咧系发展成砵兰街一楼一。 诶，咁我唔费事讲到咁衰啦。 系砵兰街一楼一，绝对 类似啦吓。总之你自己，总之听众自己想象。跟住咧，发觉所有人同佢埋倾两句咧都走噶，所有女都走晒噶。点解咧？点解行埋听下佢咩咧？原来佢就喺度问紧人：我哋第日生几多个细路啊？喂，大佬啊，你呢单嘢系做一次嘅啫嘛，选你入去，你系做一次争取一次嘅啫嘛。喂，你用翻你一早啊，你走去一夜情又好，砵兰街又好，你都系已经唔系嗰当时嗰个初衷噶啦，你唔系去揾老婆噶啦。咁你而家翻翻转头一见，去到埋牙嗰阵时，你就话俾人哋听。生几个仔女啊？ 仲有、啊、你五百蚊叫鸡嗰啲钱系我哋夹俾你噶，而家唔系你自己攞出嚟噶。 唔系，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已经系帮佢哋系讲得很好好啦，即系讲到佢哋系完全冇任何 evil 嘅 intention。 喂 ，which 我完全不同 其实系啦，头先 我觉得佢哋系鬼嚟嘅，基本上 你讲嗰个故事咧系太好啦。 你讲佢哋都仲系好蠢啫，你讲个事。 我头先讲嗰样就系啦，而家你初初你啊自告奋勇话俾听，你会上阵杀敌，你系神枪手吓，好捻打得。 系啊，叫人支持你， 一个可以打死十个，一个打死一枪可以打死十个人，百步穿杨。咁我哋信鸠你啦，我哋当捻埋，我哋卖捻埋层楼，按捻埋俾银行，跟住咧就俾你买武器，跟住每人派支。枪俾你，你上到战场咧，第一时间将啲枪摆低。 大声，我冇捻得打 嘅。跟住，唉，冇得打嘅，周围宣扬对方99.99赢够硬，冇得打噶啦，走啦，系咪啊？ 嗰个系某网台评论嚟嘅， 系你咁捻戆鸠先去打嘅啫。哦，俾人杀咗40人啊，抵捻死啦！ 留翻下一场先，再打再谂。 冇错啦，我哋而家咧就留翻下一场。 下次记住投翻票俾我。 系啊， 下次继续支持我买武器。 冇错啦，喂，你班冚家铲呢啲嘢够胆讲系嘛？老实讲，冇办法噶啦，将来咧个个都系即系心灰意冷噶啦。你哋唔好话以后有啲咩抗争啊，冇噶啦，真 系。大佬，即系 唔会噶啦。 只以你，原来你班友仔系咁嘅。 系啊，冇噶啦，你以后想人哋做啲咩啫？系咪先？系嘛？俾条毛你穿鼻有份啊！系嘛？想要捐款啊？得，你要白票嘛？系嘛？咪契词俾你啦， 写个屌字 啊！系咯，写翻个屌字俾你啦， 废票啊嘛，未开张支票俾你，搣紧咗个角脚。 系，写个屌字喺张支票度。 咁样嘥张支票簿，白纸去算。 我唔使钱嘅，暂时都就。 唔系啊，写个屌字俾佢啦，你要票啊嘛，你要废票啊嘛，咪以后咪俾啲废票你咯，系嘛？啱噶啦， 吸十个人喺你嗰个格度，口十次咩啊？ 唉，冇噶啦，即系咧，嚟紧嗰个社会我都觉得会几灰暗下嘅，即系但系同做生意系两回事嚟噶吓，因为咧我哋下次咧我哋会发掘一啲咧林郑月娥当选之后咧香港黑暗得嚟有啲咩生意有得做啊，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咧，餐厅一定会、哎、一定好嘅。 我其实谂紧今次呢个投票结果系咪清算呢个胡淑珍嘅美食车计划，其实。 美食车早知道唔能掂噶啦， 嗰个系试行计划嚟嘅啫。 可能有选委屋企人濑嘢咧， 可能系都唔定。 哦，饮食业嗰啲 系啊，嗰啲 林郑同啲林郑 啊，嗰、那个唔知嗰、那个叫做咩华星星身，唔知系咪选委咧嗰时有。但佢可能系演艺， 所以林郑呢票多咗，唔知点解。 因为选委输咗， 喂计条数喂，喂剩翻个 caption 啊嘛，3-7，7-7，你计条数。 咩计计条数？ 我哋 caption 应该出图系777噶嘛？咁要计数，话翻交代翻。 我哋要推测一下个777点嚟嘅。 系啦， 我点嚟啊？ 因为佢个提名系579啊嘛， 580， 系咪佢补咗一票？ 580补咗系，咁啊多咗差唔多190几票啦， 190几票， 多咗唔够200票啦， 197咯。 所以好神奇喎呢件事。 唔係咁多咗票唔出奇嘅，當時提名都唔係全部人 冇區議會嘛，冇區議 會。 啲人唔係啲人未表態啫，即係好多人咧就其實係諗住最後啊投俾邊個咧咁樣係咪先？咁你咁佢亦都有啲商界可能會倒咗票人哋胡蘇珍嘅啲票倒咗過佢都倒唔出奇係嘛？ 唔係啊，我覺得咧民主派有暗票過去嘅其實。 我呢个有我有理由相信咧，呢个民主300+入边咧，尤其是社福界，一定系投捻咗俾林郑月娥嘅，唔使讲啦。其他我唔知道，以白票为名， 即系我哋初最初嗰个 guarantee 场地冇镜头嗰个暗票咧，不单止提升咗商界转投俾曾俊华嘅决心，亦都提升咗民主300+里边嗰啲 投俾林郑 嘅决心。 哦，安全啊嘛，永远查唔到，咪唔使惊噶，因为如果你系做得西环嘅人咧，系唔会搞你嘅。就算真系影到咧，我、哦、唔怕，自己有呢个放过去，系咪？一定 打手势， 系打手势，系暗号， 就系嗰张票咯。个屌字可能系暗号，咁啊啲人话， 我屌字肯定唔系暗号，因为唔作，即系唔可以作准。 第一就可以，第一就唔可以。 刁伯讲得啱，呢两日出嚟表态嗰啲就全捻部系鬼，好明显噶啦。最明显只鬼叫邵家俊，本谂住摆入观察名单，唔捻使观察啦，而家肯捻定啦。 我觉得咧系直头系有啲 就不知所谓啊！你讲埋先。 我觉得咧直头系一个情况就系话，嗱嗰啲系被逼噶啦，即系嗰啲人人过关嗰啲，包括叶柳 可能都系被逼嘅。 我讲呢个被逼，我怀疑呢几件都系有人禁制嘅。 系， 因为可能就系话喂。 尤其是你，尤其是你做社工呢一类咧、 啊，你几样嘢行住嗱，你个位，你个位，你功能组，你个位本身已经功能组别嘅，都未同你计数。你个位跟住仲有啲咩社福界一笔个拨款啊，仲有你嗰啲分顶啊， 最重要系分顶，最重要系分顶， 系啦。所以咧，有啲人话：，诶、哎，我哋而家咧唔系分裂嘅时候，要团结一致。喂，老实讲啊，呢啲嘢， 喂，当大家团结一致，叫你撑曾俊华去踢走林郑。 系啊 嘅时候，你话要坚持要投八票，跟住你叫人哋同你团结，我都唔知点团喎。 嗱、啊，你系坚持同个波兰街哥讲话要生几个仔女，咁我帮你唔到噶。 嗱、啊，我哋咧嗱一定。 你下次选举我投完八票俾你，我就同你讲团结啦。 嗱、啊，话俾你听啊，一次唔够嘅，起码要两次嘅，两次先能够呢个要洗擦呢个冤情嘅，帮佢。 不过两次，不过两次之后咧，佢哋都收咗档。 即系我觉得咧，一定要咧响应呢个蒋介石嘅一个讲法啦，攘外必先安内。内奸不除，我哋香港永无宁日。呢班人可以，我可以负责任讲一句，系一定系内奸，唔系内奸。你唔做人系唔会蠢咁耐嘅，你明唔明？ 不过坦白讲，不论你系唔系内奸都好，呢一次都系玩完噶啦，呢一次都会令佢玩完噶啦。 唔系，即系你做嘅行为，喂，百分百内奸啦。 我净系讲邵家臻一样嘢，你喺度讲话，即系小圈子选举点样不易。喂，你自己功能组别噶，你自己谂清楚你先好讲嘢啦。 唔系寸土必争嘅咩？ 喂，人哋特首选举嗰个小圈子大过你个小圈子好多咯。我想讲，虽然人哋嗰个都系小。 嗱，有个问题要攞出嚟讲。喂，当大家都话要寸土必争嘅时候，你就坚持原则。喂，当你讲寸土必争嘅时候，你仲记唔记得你讲过啲乜嘢咧？系嘛？当时系你哋要讲寸土必争啊嘛？点解有民主三百家啫？就是要寸土必争嘛，点解今次立法会要攻下咗有啲功能组别议 员， 就是因为寸土必争啫嘛。如果系三不你哋讲嘅原则，你哋系唔应该参选噶，姚松炎唔应该参选啦，李兆佳津唔应该参选啦，系咪啊？所有嗰啲功能组 别还翻个位俾阿曾建超啊嘛，社福界， 但系而家冇得还， 而家冇得还， 而家冇得还啊，坐咗监冇得还， 咁还俾边个咯？还俾何启华咯？系咪施丽珊咯？还俾黄成志咯？佢都系社工嚟噶。 俾西环， 还俾黄成志。黄成志都系社工嚟噶。再唔系罗志光， 好啊， 再唔系咪罗志光咯？系嘛？嗰啲都系恨咗好耐噶啦，系咪啊？咁你即系点讲啊？你如果系咁讲，喂，大家应该一致支持嗰个叫汤家华做呢个律政 司， 系嘛？咁啊，跟住仲有啲咩人做啊？冇噶啦，我总之咧，以后你哋唔中意嘅人全部都出晒嚟做咯，系嘛？ 可能林郑最后会佢嗰啲好啲嘅人咧，都费事黐埋，可能仲系揾啲真系好二三线嘅前公务员仔嚟做。 我又唔系咁睇， 律政司就唔可以揾， 唔可以嘅， 律政司就唔得。 吓、啊，我 但系有啲局长有机会 嘅。啊，因为汤家华佢嘅资历都够嘅。 汤家华够， 汤华够。 汤家华 top five 嚟噶香港， 好头噶啦， 系啊 top five 嚟噶， 大佬，喂佢同大律师公会主席啊，大佬曾经， 佢同骆应锦、青红嗰啲级数未必 差得过噶。汤家华 senior 个啊 青红 啊，唔系嗰个而家个叫咩啊袁国强好多， 袁国 强好多，袁国强好多， 喂袁国强系其实系唔入流嘅， 即系如果你讲法律界嚟计， 佢仲 senior 过梁家杰，梁家杰一定 senior 过袁国强。 咁所以咧，其实汤家华咧，佢唔系想做律政司嘅，佢 aim 系更加高嘅。 哦，咁应该做咩咧？政务司 系啊，即系佢好似阿叶柳咁样，即系我师妹都吓做过政务司，你俾翻个政务司我咁。 副特首做副特首咯。如果林郑有啲咩女人病发作咁啊，佢可以顶上去啦。 佢又唔系医生 吓， 佢又唔系医生。 唔系佢唔使做医生啊，林郑佢望佢死噶嘛。如果佢做副特首啊嘛，即系美国副总统梗系时刻望你总统死。 咁要改基本法先得，冇呢个位嘅。 不过如果林郑嘅团队咧，有一啲人系冇咗噶啦，譬如好似阿张志刚啊呢啲啊，即系传统嘅咧， 或者六八九之前带落嚟嗰啲， 带落嗰啲全部冇。 唔系我第一个，我 两制研究中心嗰班人。 唔系我第一个买佢冇嘅咧，嗰个就冯伟哥。 系 呢个一定啊，吓 佢唔得掂已经收咗档啦。 系啊， 跟住会冯伟光。 我哋作为咧，我哋一个有希望嘅网台咧，其实我哋咧系要发动啲支持者咧去挽留冯伟光。因为只有冯伟光继续喺个团队里面效力，我哋先有多啲话题讲噶。 唔系唔系，即系多啲话题啊！冯伟光个好处就系话咧，佢每次护 主都提醒， 想时刻提醒佢老细做咗啲咩衰嘢嘅。 本来唔记得噶，都俾你话出嚟。 阿林郑嘅出色程度，我觉得冯伟光系冇办法可以显示到佢嘅实力嘅。 即系阿林郑呢个竞选入边咧，喺短短呢个咁短嘅几个礼拜入边， 出冲出得咁劲， 即系出冲出到多到冇朋友啦。 即系啲波咧，成日摆乌龙嘅。 成个问责团队，我估咧真真正正留得低咧，系张建宗。 我谂呢个肯定系 张建宗可能会升啲，即系可能会继续做翻呢个政务司添。 唔系，因为张建宗系最 senior 噶啦嘛， 最老噶啦， 系你啲头发甩晒。 同埋佢真系。即系反对佢嘅人系相对少，同埋佢嘅即系贪心同埋贪小便宜系冇。第二佢真系即系好似董建华一样，71，佢由朝一个唔放假嘅，我系拗捞嘅啫。但系呢个人咧，你话捉到佢大错仗冇？ 系应该冇乜啦，即系嗰啲叫滴水不漏嘅公务员。 系啊，滴水不漏公务员， 佢系属于嗰只啦。咁啊，嗰个咧可以即系好罕有地由政署都可以报效朝廷嗰个咧吓，咁啊嚟紧应该会唔会升官啊？ 一定 可能做 佢而家做后任特首办主任啊嘛，系嘛？ 可能咁啊嚟紧俾佢做嗰分钟。 我估可能都未必系局长啊。啊，林郑嗰、那个有个位啊，唔系而家有人顶咗个发展局马兆祥啊嘛，系嘛？佢做就咩？即系 fit 晒林郑勾结地产商嘅嘢咯，因为发展局系可以搵土地噶嘛。边个地方可以攞嚟益边个发展商，系嘛？一定系嗰个位 置。佢都做唔到嘅，因为佢真系唔够，即系唔够专业。 唔够专业唔紧要噶，嗰啲位发地产商会话俾你知，我要边度发展，你帮我谂掂佢。 陈茂波都做到嘅位置，咁你仲使咗几专业啫？ 其实放喺陈茂波做到嘅位置都可以系任何人都做。 真系。 即系佢 个财政司，其实咧，仲要记住唔需要。 陈茂波呢个人咧，系绝对系格甩底毛。 你知唔知点解？你知点解唔需要？你要记住，林郑做过五年呢个位嘅，佢自己唔识揾。 哦，系啊，哦，咁啊系， 佢有啲复制人噶嘛，佢复制人兵团噶嘛，搞啲复制人摆落去咪得咯， 即系疱疹啊，阿梅毒啊，花柳嗰啲齐晒啦，芒果啊咁样啊，唉，有够时间啦，我哋变咗咧，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过啦吓。